他朝着前面扔了一个闪光弹，四周顿时被照亮了。他们发现，在最前面有一个巨大的塔形黑影。但是你要说它是塔吧，它却是一棵树，而四周则密密麻麻地围满了穿着黑衣服的人俑。曹阳指着这里的场景说， 这又是什么鬼地方？ 白蚁拿出了匕首，敲开了其中一个人偶的头，面具被直接砸碎在泥渣里，他们分明看到了人头的骨骼。 那么多人都是真的人？ 安宗联想到过去看过的一部电影，叫什么《古今大战秦俑情》，影片里面貌似有说到秦始皇的兵马俑里都是真的武士的尸体，不过这只是艺术加工罢了，但是这里保不准真的都是死尸裹在里面。白毅扔掉手里的人头俑，然后在泥俑的身上划了一道，但是这里面只有泥渣。大家面面相觑，安宗自问自答地说， 那么说他们把奴隶的人头塞进去了，却不放进去人的身体，这也太夸张了吧，那么多人要杀好几百啊。 但是那时候奴隶和畜生是一个等级，杀人等于杀羊，杀再多也不觉得有罪。这些人头俑都朝着那棵塔树的方向看去，而且微微低着脑袋，一个个跟默哀似的，这仿佛是一种古老的仪式。安宗看着那个塔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过去在西藏听说过最高级的墓葬，其实并不是天葬，而是塔葬。而比塔葬更加高档次的，那就是树包塔，塔包树葬。这种葬法就不是普通的帝王将相能够享受的，只有入定的高僧或者是羽化的仙人才有资格享用这样的葬法。在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的勐卧总佛寺院还能看到这样的葬法，当地傣族话叫它为广姆解列，意思是永远存在的神塔。这种树包塔，塔包树，首先要先建塔，然后在塔中种上树木，一般都是菩提树，但是其他树木也曾被发现。比如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内，就有一座由榕树所形成的广姆解列。而今这种树包塔的葬法已经无法追溯起年代了，不过应该是在云南地区盛行的一种古老的墓葬习俗。这棵树是否还活着他不知道，他们只能看到树干，它的树干非常多，感觉就像是人类大脑的主要神经，上面的叶子是看不见的，整棵树呈现出一种棕红色，挺拔苍劲，树皮呈现出一条条动脉一样的痕迹，这有点像巨大的热带植物，再具体的安宗就看不出来了。他们打着手电抬头望去，目击之处居然还是无法看到树杈或者是树叶。转而他们开始研究这座塔，这座塔的样子十分华美，而且非常高大，抬头数了数，一共垒了九层之高，每一层都用结实的柏树木和汉白玉砌成，汉白玉雕刻出各种花卉和鸟兽的图案，在上面还镶嵌了各种宝石，每一组宝石都构成一幅图案。安宗曾经看过纪录片，青海地区的确有这样的塔，当地人把它称为九层妖塔，但是它并非是这种树包塔的形式，而是一些嵌在石壁上的墓葬罢了。现在面前的这座九层妖塔就同纪录片里的那些坟墓完全不一样，它结合了藏族和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丧葬习俗，形成了这种葬法，这让人觉得十分怪诞，但也让人觉得震撼。再看看周围那么多的殉葬人俑，躺在里面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身份才能够拥有这样的规格呢？ 难道是周文王葬这里？ 他们中的一个人问道，所有人都无法确定。说实话，到现在西周早期王室的墓穴一个都没有找到过，更别说是周文王姬昌的陵寝了，所以谁也不好说是不是。但是作为一个王者，应该不会甘心情愿成为一座神庙的陪陵， 那么这里面葬的又是谁呢？几个人商量一下，还是决定去那个塔树里看看。总之，处在这些死人头堆里也不是个办法。这些人身上的黑袍子其实已经非常酥了，稍微一碰就像棉絮一样往下落。走过这些人俑，就感觉他们的衣服自动往下落，那种感觉如果是美女那么就是惊艳，现在绝对算得上惊悚。他们一点点从人俑堆里走到了塔树下，发现这棵树不是普通的大，估计他们所有人也不够围住这棵树。在树的中央衍生出一个椭圆形的青铜棺椁，周围围着非常精美的花纹，棺椁里的东西都还不知道，但四周散落的随葬品却让他们感觉到这也许真的是一个王族的棺椁。不过你要说这里就是正殿，所有人心里都还存着疑问。大家围着树四周查看，发现周围还堆放的最多的居然是各式各样的玉器，还有一些纺织品。因为这里极低的气温，这些东西都脱了原先的颜色，但即使这样也能够通过这些随葬品想到当年下葬时的风光和气派。 过去奴隶社会体现墓葬规格，除了随葬品之外就是殉葬者的数量和质量了，最好是童男童女和年轻力壮的男人，他们都会以极其残酷的手法被杀害，客气点的直接给你砍头了，不客气的就有各种各样的死法了，不过大多数都是尸体往墓里一扔。而这里为什么只留下这几百人头陶俑为自己首领？直接训人不就好了吗？ 他们所有人都坐在树根下，大家几乎都已经脱离了，再走下去真的就是靠本能逃命了。他们发现到了这里，那些替死鬼突然就不见了，歌声也消失了。稍微喘了一口气，安宗建议大家先在这里休整一下。他打开包裹，掏出了一包压缩饼干，扔给大家几根，一群人无言地啃着饼干。水虽然带着，但是谁都不知道接下去还要走多久，到时候如果水不够，就只有放弃探究河伯殿，转而找水了。所以大家心里都有数，能够干啃，能不喝就不喝。他们现在的装备吃的还算充足，冷光棒用的不少，但是有好几个闪光弹和好几节干电池，只要没有装备再流失，他们的处境还不算太困难。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无法确定他们到底处在什么位置，这里到底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河伯神殿呢？ 这里难道就是河伯殿的正殿？你看这豪华的架势，躺在里面的一定是一位王族。哎，你们说秘密会不会就在这棺材里啊？ 大家都默默不语。最后赵老头和白毅同时开口道： 不可能。 他们同时愣了一下，然后赵老板说：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河伯殿不是坟墓，正殿是不会存在棺材的，这与风水不符合。如果我们找的是古墓，那么我还有些怀疑，但是西周的古庙不会出现这种礼制上的纰漏，所以只能说葬在这里的是一位十分了得的高人，也许是当时的高官，他作为陪灵守护着河伯殿。 他说完这些话看了看白毅，白毅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看法。白毅又补充道： 而且如果这里真的是河伯正殿，那么一定会有关于鬼咒的由来还有相关的信息，但是这里除了这个树包塔和一群人殉外就没有其他东西了，这些丝绸和玉器也与鬼咒没什么关系。不过我觉得这个人的身份应该是一位当时的巫师。 巫师？一个巫师能够有这样规格的墓葬，那他是不是巫妖王啊？ 六子瞪了他一眼，安宗知道自己又开始乌龙了，连忙打住让白毅继续说下去。